撒手， 撒手， 丧尸， 丧尸， 扫视， 扫视， 扫射， 扫射， 私生， 私生， 四十， 四十， 死水， 死水， 四声， 四声， 松手， 松手， 松树， 松树， 宿舍， 宿舍。